好，大家收听的是《大上班人》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我的，这是上班人的你，不断刷刷，不断的刷刷的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上班人的时候，这是Only other reasons are similarly, so this doesn't really. Since I swear to the body, just a solo that day, that's a shallow. Since a solo that day, that's a stitch of the loony. That's so turned out to somebody down to the position chicken. Clay, that little of the solo, yes, the street of every design. Similarly, this is a weird.人家唱了，人家唱了，上次是唱了，这次是不是去了呢？还得你登场，你说是不是不到了？这是啥时候？这是啥天？你敢说来？那是你的？是这种的？这是你干的？我这里，是这是不是？这是去了房收家？是不是的？人他们他们这就是的，那么是当的是多的成为的。I told you that. You put some of this over there. Still over there. This is such a lover.So, this is sweet. That's what I'm saying. I thought that's what I'm saying. This is my chitter. How does it?